都是通过咱北京电台做推广的。 嗯， 推广的时候换回来的这个时间，你看我们说背诵酒庄法国酒庄，因为全世界都看好中国的红酒市场， 嗯， 才有机会让您399两瓶的价拿12瓶，然后给您包邮，然后送您3升的，就相当于4瓶人酒庄自己私藏的， 是， 然后再送给您，这种事儿几乎别的不可能。 所以啊，抓紧这个机会，您现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就是您抄着了12瓶法国原瓶原装的2010年产的法国波尔多 AOP 级别的贝松干红，另外还在直播期间加赠您一个3升的大红酒。 嗯， 抓紧机会打电话400015551 400015551。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曹阳。都市快生活，购物慢选择，电波牵线放心有保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让生活更舒适。北广购，放心购，400015551。 哎呀，我突然觉得， 嗯， 真的是像你说的那句话一样，只有存量没有产量， 这就是年份酒的好处。 对， 你说10年的葡萄， 嗯， 当年就那么多，现在真的觉得没有了。 对， 然后为什么说这个红酒藏比白酒藏更讲究？ 嗯， 白酒呢可能每年出，您说您放5年10年， 嗯， 但是红酒得看天，认的就是那年份，那年份它可能就怎么着它就拧个劲儿，那个葡萄质量就会好。 哎， 但是凡是葡萄质量好的时候，李红你发现没有， 嗯， 年份都是产量少。 哎，这点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容易理解的概念， 嗯， 就是说我们平常说什么叫好葡萄， 嗯， 就是比如说它的糖基量多， 嗯嗯， 它的味道富含更多的风味， 嗯， 我们知道的这个葡萄有更多的香气， 嗯， 但是这个香气这个糖基是哪来的，是因为天气它的温差比较大， 嗯， 包括它夏日受到的这个日晒时间比较长， 嗯， 包括秋天它入冬可能比较早， 嗯， 这样的天气可以说在日常当中并不算好天气。 对对对，人类不是好天气， 对人类不是好天气，但是对葡萄来说它的质量是可以提升的。 对，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说我们说不是比较好的天气，它的产量就会受到影响， 产量会下降，但是它单一葡萄的质量会提升。这样酿出来葡萄酒，你看哈， 嗯， 这个干红的出来，第一你看那个酒的颜色， 嗯， 它那种红色是非常醇厚的， 醇厚的， 你再闻闻那个味道， 嗯， 然后呢它整个的那个层次是特别丰富的，而这个又是传统的波尔多地区的那种酿出来的口感，这种的酒家里都可以接受这种口味， 嗯， 而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到市场上去买原瓶原装的法国， 嗯， 咱别说波尔多，别说这贝松酒庄了， 嗯， 啊，这么好的酒庄，就是法国的原瓶原装的 AOP 这个级别的酒， 嗯， 你拿过来在中国的市场上一瓶200-300很正常，但是我说今天让您买12瓶，你就算200块钱一瓶，2000多块钱， 这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可能爱酒的人来说，他花这2000块钱， 他愿意花， 他愿意花。 可是那也是您血汗钱呢， 对呀， 啊，那也是您这说是拿命换的呀， 嗯， 对吧？谁那钱不是大风刮过来的？但是今天两瓶酒的钱，399，两瓶酒的钱， 一箱再给您加赠一箱， 对， 法国原瓶原装的。2010年，刚才我们解释了这个年份的葡萄，首先就非常好， 嗯， 而且它用的是法国当地的这样一个酿造技术，2010年的好酒，而且是波尔多产区的， 嗯， 达到了 AOP 级别的， 对， 法国的贝松赊藏干红。 对， 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不是两瓶，不是4瓶，不是6瓶，我们给大家12瓶。 其实说实话， 嗯， 你可以理解成16瓶，因为我们还送一3升的，也就相当于普通750毫升瓶装的，是4瓶的一个特别的特制的一个瓶子的，是法国贝松酒庄的酒庄庄主特别作为礼物赠送给我们大家的。 哎，确实是这个3升的大瓶，可以说是 对 爱红酒的人，喜欢喝红酒的人，喜欢去放在家里边收藏的。 对， 一，它的保质期我们不用担心， 红酒酒大家不用担心保质期，啊， 越放越沉，越放越香醇。 是的，只要您别往太阳底下直接晒着就行， 可劲儿放。它是一件收藏品， 对， 而且可以随时拿出来和您的家人享用。 是的， 12瓶红酒，法国原瓶原装的，2010年的，而且是 AOP 级的，在市场上非常难得一见，而且在中国的市场上，因为经过了层层的加价，因为经过了这样一个报税啊什么的，这样的价格会层层的加价。 嗯， 我们在市场上看到了一瓶可能就要2-300块钱，但是今天您花不到400块钱，399元，您可以拿走12瓶。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这一讲呢给大家讲一个大家非常要了解的一个名词，叫胰岛素抵抗。因为这个人呢只要出现身体里不管是什么原因，因为胰岛素抵抗不一定就是糖尿病有，你比如高血压的病人，你有高血压遗传史的，在没有高血压以前你身体里已经有了胰岛素抵抗了。所以老说糖尿病跟高血压是双胞胎亲哥俩，原因就是你还没有得糖高血压呢，你已经有胰岛素抵抗了。那么在这个得糖尿病的病人也是这样，在没有这个显现出来你典型的糖尿病之前，身体里也已经有了胰岛素抵抗了。那么胰岛素抵抗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个名词，一个就是胰岛素抗体。我们知道抗体是人体在遇到异物的时候体内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比如你在这个有什么这个外界的病毒在感染你以后，你身体里就可以产生抗这种病毒的抗体，这个物质胰岛素也能产生，它就叫胰岛素抗体。它是在这个它的生成意义在于它可以中和异物，减轻异物对人体的影响，它就有这样的作用。胰岛素的抗体主要是指胰岛素的病人在打了胰岛素以后，然后对外来的胰岛素中的杂质产生了抗体。所以胰岛素的结构和人体的胰岛素结构就差得越来越多，纯度越来越低，这样的病人体内啊就容易产生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抗体能跟胰岛素结合来降低胰岛素降糖的作用，这样就使得病人呢不得不使用更大量的胰岛素。胰岛素抵抗跟胰岛素抗体的产生这个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除了外来的胰岛素外，人体的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对自身的胰岛素产生抗体。我们把这种抗体称之为胰岛素自身抗体。这胰岛素自身抗体跟胰岛素依赖性的糖尿病，就是二型糖尿病的发生，有着特别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就说平常啊经常说有这个胰岛素抵抗没有。近十几年来啊，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抵抗综合症的理论呢就提出了这个糖尿病跟胰岛素抵抗的这个关系。而且这个新的理论体系出现以后啊，经过研究和发展导致了我们现在对这个糖尿病还有多种疾病的机理就有重新的认识，比如在预防上，在治疗上，在减少合并症上就有了一些新的认识。那现在就告诉大家什么叫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是指着正常的胰岛素它产生低于正常反应，或者是指着它产生正常的生物效应需要更多的胰岛素才行。就是说胰岛素本来它有一定的作用，它可以降血糖，但是现在呢出现了什么反应呢？就是你有了很多的胰岛素它产生不了原来它所产生的降糖的能力，这就叫做胰岛素抵抗了。这个胰岛素抵抗产生的原因啊特别复杂，这个特别的多，多数专家都认为啊是遗传因素、外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比如这个遗传因素上就是包括了胰岛素跟胰岛素受体基因突变所致的胰岛素的活性和它的活性降低，是活性，一个活性没有了，还有一个就是活性降低，这是遗传因素所带来的。或者是胰岛素的信号传导的障碍使得胰岛素的作用丧失或者削弱，这是遗传因素所带来的这个结果。就是说因为胰岛素受体的基因突变所以带来的胰岛素的活性失去了或者是降低了，这都是由于这个遗传引起的。还有就是环境因素，就包括呢生活改善以后啊摄入热量过多，体能活动减少，肥胖啊，吸烟啊，身体压力过大等等的。我们知道不管是遗传因素或者是环境因素或者是两个因素结合着一起使得胰岛素的生物活性削弱，所以就产生了胰岛素抵抗。这个时候呢机体为了维持一个比较正常的血糖水平，机体本身就自我进行调节，使胰岛的 B 细胞分泌胰岛素比正常的人要多几倍或者是十几倍，而造成了 代偿性的高胰岛素血症。这种高胰岛素血症啊，实际上就是在几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就是使着这个血糖维持在不太高的水平，就是这时候啊，你身体里有了胰岛素的变化，已经分泌不出来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了，已经使劲的分泌胰岛素，也达不到这个血糖非常稳定的状态，这个状态可以有几年你不知道，这时候查你也没有糖尿病，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这种高胰岛素血症最终就导致了血糖升高，因为它这个分泌出来的东西虽然很多，但是它降血糖的效果并不好，最后呢就导致了这个血糖升高了，甘油三酯也升高，高密度脂蛋白下降，高尿酸血症等等，这样 B 细胞在长期这个重负荷的重压之下，分泌胰岛素的功能就逐渐的减退，甚至于衰竭，使血糖急剧的升高，就出现了这个不管是糖尿病啊，还是这个高血压这样的病。近这个几十年来啊，国内外专家啊都对糖尿病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突破，其实呢就是这个，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呢就是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抵抗综合症，现在啊我们都称为是叫做代谢综合症，它不仅仅是指糖尿病和高血压了啊，你比如这个高胰岛素血症啊，这个血脂升高啊，脂肪肝呐、高血压呀、高血粘呐，还有高尿酸症啊、肥胖啊、冠心病啊、中风啊、动脉硬化啊等等，有这么十几种了啊，九种以上了，就称为代谢综合症。但是这个代谢综合症呢，实际上它的最根本的原因，根据这个胰岛素抵抗的原理，就是身体里产生了胰岛素抵抗，而使着这些病呢，就都发起来了。胰岛素抵抗是关键性的启动代谢综合症的一个环节，所以现在这个代谢综合症啊，我们知道得的人就很多了，已经缠上了中年人，甚至一些年轻人呢也都缠上了。其实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健康。代谢综合症啊，刚才我已经说了，给大家说了七八个了，八九个，它属于一种生活方式病。但是目前呢，大多数人都处于这个亚健康状态的，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高粱厚味吃的太多了，高脂肪吃的太多了，高蛋白太多了，然后呢，盐吃的过高了，又抽烟又酗酒，又爱吃零食，又运动少，又熬夜，然后精神又紧张，所以这个临床研究啊，就指出了代谢综合症啊，这个死于心脑血管病的几率比没有代谢综合症的要高两到三倍，而且呢，这个人群集中在40岁左右，特别是男性患者变多，也常见于60岁到70岁，但是老年人呢，就与女性为最多了，所以现在对这个代谢综合症啊，就必须要介入，特别是这个肥胖的，这个将军肚的这些，要进行这个治疗，很好的在生活方式上注意，把这个生活方式不好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把它去掉，然后呢，让这个代谢综合症不管是哪一种都不让它发生，不但对糖尿病，对我们常见的比如高脂血症啊、高血压啊、脂肪肝呐、还有动脉硬化、冠心病啊、这个脑中风啊，都会得到一定的控制。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啊，它是一个含有大量高分子灵芝多糖，水溶性的，还有含有三萜类的化合物，植物里都有的三萜，但是灵芝酸只有灵芝里才有，当然它有含有啊腺苷类的衍生物、生物碱、生物总碱、多种的酶类、甘露醇类的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甚至一些碱性元素，特别是在这个14种微量元素中的锗元素，强而有力的免疫增强剂。 有它了以后呢，它可以促进我们身体里头干扰素的形成，对于外来之敌，特别是病毒，不管哪种病毒来了，它都有第一个到战场消灭。还有一些物质，像酶类的东西、甾醇类的东西，那么这些有效物质实打类150多种，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它可以有效地调节人的内环境，让它平衡。现在这个西药学研究已经肯定了灵芝的药用价值，其中就是因为它这些有效物质可以很好的调节和稳定人体的内环境，使各个器官的生理活性生理作用得到发挥，而它们互相协调的重用作用得到非常强的协调，通过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三大功能的稳定，他们管辖的网络管辖上有很多组织器官和细胞，那这种稳定呢，就使我们身体呢平衡，这样得到健康。而且经常用灵芝的过程中，调节免疫功能，促进新陈代谢，净化血液，改善我们全身的大循环和微循环，这样就提高了我们身体的这个体质。改善体质的过程，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在预防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这个灵芝多糖、灵芝酸、有机锗元素、锌元素、硒元素，它可以双向控制我们体内的免疫功能。一个呢，它能够增加我们中枢和外周免疫器官的淋巴数目，而且它们使它们的吞噬指数和吞噬能力大大的提高。它还能够加速人体的清扩能力，就是解毒清扩的能力，使着这个提高我们免疫球蛋白的生成，而且使它的应答速度也生成。双向调节免疫功能的结果就是使我们的免疫功能完善，能够比较强的增强我们的抗病的能力。还有就是灵芝常用的结果呢，它能够调节我们人体代谢的平衡，特别是它的提取物明显的促进肝脏和骨髓的核酸和蛋白的合成，这种合成呢，就对于我们身体呢，比如有些受损伤的部分，它能够很好的把它修补上，自身就修补上，增加了我们身体的自我痊愈的能力。当然灵芝里啊，特别是灵芝多糖和灵芝酸，对于稳定血糖有着非常好的作用。你比如灵芝多糖啊，它就可以使我们身体的内分泌腺体和内分泌组织、内分泌细胞分泌平衡的激素，这对代谢的平衡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特别是啊，它对可以促进和修复我们胰岛的 B 细胞，它增强它损伤了以后自我的修复能力，还可以呢使着这个血糖下降，来预防胰岛素抵抗和慢性并发症的发生。还有就是灵芝酸 A、灵芝酸 B 在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在减缓我们肠管对葡萄糖的吸收，以及促进我们外周组织，主要是肌肉利用葡萄糖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降糖作用。它就由于这些作用符合在一起，最后的效果就是血糖降低。特别是这个灵芝的孢子粉里的成分，促进胰腺的微循环，使着血浆中的胰岛素水平提高，而维护我们血糖稳定在正常水平，这对糖尿病病人以及预防糖尿病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仙牌灵芝茶专卖店电话：70-6618-2780-6618-9762，安外84130035，海淀62197759，崇文67115572，朝阳65866376，顺义69464338，通州13661213708，昌平80103197，宣武63428959，丰台63820199。 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也许就在这一瞬间，你的笑容